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继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Jingjing. Hello, students. How are you guys doing on this day before our big holiday? Are you excited? 同学们，国庆节马上到了。今天呢，恒恒老师也问候了各位同学。假期到来之前，大家有没有很开心啊？有没有心情很好啊？ 是不是很开心？Super 开心。 是的，可想而知，这个假期呢是咱们一年当中的最长的一个假期啊。当然和春节差不多了，差不多长度了，也算是一个金秋十月的一个假期。所以大家有没有做好国庆节的安排呢？至少也可以休息一下了哈。我知道你们国庆节的安排就是在家躺着待着，躺平呗。 Yep, exactly. just sleep and lie there. Be a pig. 秋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去出游的一个季节。我也相信很多朋友们和家人一起携家带口去一些美丽的、漂亮的、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散散心啊，度度假呀，心旷神怡呀，去欢度这样的一个佳节。对，这也是祖国的生日嘛哈，所以呢，在这里也要祝我们国家啊 ，Happy Birthday， 是吧？国庆节嘛， yeah, 是的。 Yeah. 说到生日快乐，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啊，进入到《老友记》第十季的情景讲解了啊。这第十季呢，是他们完美谢幕的第十季，而在第十季当中呢，很多人的生活呢已经有了着落了，比如说像 Ross 和 Rachel 的女儿 Emma 已经出生了，同时呢已经是一岁了。就在这样一岁的时候呢，爸爸妈妈要准备给他做一个一岁的生日 party。哎，小朋友真幸福啊，这一出生下来就跟小公主似的，一岁也有生日大 party。 对啊，是最重要的那一年啊，就是因为是第一个生日啊，对吧？所以要给他安排啊。 就是 Rachel 的，用 Rachel 的话来说，说 Monica 阿姨，你也不能不重视我们女儿的生日，毕竟呢，一岁的生日永远就这一个。 对啊。 是吧？所以他们就想啊，请自己的朋友们呢、啊，给自己的女儿未来17年以后的她录一段视频。 嗯，哎，对， 这个想法还挺新颖的。 我觉得不错，还挺甜的。 嗯，然后等女儿18岁生日的时候，成人礼的时候再拿出来给她看。 嗯哼。 好， 对， 哎，于是他的朋友们呢，都开始用各自自己的办法想法去配合这个主意。当然其中呢闹出了不少的笑话，让大家呢乐了一下啊。总有一些朋友他是不走寻常路的。 应该都不太走吧，我们这帮朋友们。 没一个好好说话的啊，没一个正常的。好，很逗的一集情景啊。所以呢这整个 scene one 就是小天使的周岁生日。好，首先我们一起和大家来看看本周的课堂答疑问题。 Okay. 这一两周呢，我们收集上来的问题，第一位同学来自这名字 Batical， 亲爱的老师您好，我有一个语言的选择题啊，想麻烦您帮我解答一下。同学们听好了，仿佛我们回到了初中的课堂。这句话呢是这么说的 ：Sports is Simon's favorite。 好，我们注意了运动以及 Simon 西蒙的什么最爱。 啊，是他的最爱啊。问题来了，这个 sports 后面是填 is 呢，还是填 are 呢？因为我做这道题啊，给的答案是给 is， 但是这 sports 不是复数嘛，那后面怎么能是 is 呢？ OK，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两个都对。讲实话，美式英语中呢，这句话肯定会用 are 的 ，sports are Simon's favorite。不过用 is 呢也是一种道理，因为你这是说整体一个东西，所以就是体育类的东西，那这是一个东西了。所以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用 is 呢也是 OK 的，也没错。所以这个就看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理解，然后也是分就是英式美式的。所以这个你做题的时候呢，你最好就是看他们的这些铁定的语法规则有哪一些，按照他们的方式走。正常生活中说话的时候呢，其实两种都会见到。 哦，您是站在实用的角度来告诉这位同学，给这位同学答疑，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美国人的说话里 sports 既可以是 is 也可以是 are。 大部分都是 are， 然后英式的也应该就是 is are 都会用的，应该 is 会偏多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就看人吧。可是做题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一个对的一个错的，然后他们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会说这里应该用 is 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按照他们的逻辑走就行了。 那如果他这里用 is 的话，这个 sports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它是一个整体，它是包含。 就是运动， 对，所以就像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 ，OK， 比如 family， 对吧 ？family 大家都认识这个词是家人，对吧？我这家人，可是美国这边会用 is my family is 怎么样怎么样，是一个整体的想法，是一个东西啊。可是你反过来，比如你去澳大利亚，他们会说 my family are， 因为是好几个人。对吧？所以这都是通的，都是一种逻辑，也都属于对。所以你这里无法就是严格的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你就只能看他们的习惯。可是做题的时候呢，肯定就要选一个标准，然后你得去找这个标准是什么，然后就按照他们的方法走就行了。 就是说您说的是在做题的情况下的话，你这教科书里认定了这个字，它是该是单数还是复数，你得按教科书的标准来做这个题。 对，然后不同的教学书有不同的标准，所以这个因为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语法标准 ，OK， 就是所以就是你在哪儿做这些题，或者在用哪一本书，你在哪儿上学。就是按照他们的方式走就 OK 了。 对于咱们同学们来说呀，英文中确实有一些这样的词语，它真的是可单数可复数的，有一些这样的词语，所以咱们还是要去记忆一下。 Yeah， 比如说像 family 啊、sports 啊这样的词语，就是 或者 people，right？ 就是这种，它又是一个整体，它又是里面好几个东西 ，right？ 所以就是这两个逻辑都能通的，就是还挺常见的。 实际生活中，这个词后面真的是可接单数，也可以接复数。你比如说，他去查了字典，查这个 long man， 朗文字典里面也有类似的解释。可是人家给的例句啊，咱们看 ，my favorite sports are tennis and swimming。 你看，我喜欢的运动就是网球跟游泳。后面呢他还说什么 sports is a plural noun in this meaning。 他说在这样的句子意思里边，它是一个复数名词。 嗯哼，对，所以你就是要看它是怎么用的。这个有时候也会看这个句子是如何设计的。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句子里面呢，我们说他最喜欢的，那最喜欢的只能一个，对吧？所以按理说呢，这里就只能用 is，这是一种逻辑，然后这个逻辑是 OK 的，你要保持一致就行。 明白了。您看，其实这两个句子里面，为什么前一个用了 is， 后一个用了 are 呢？你仔细分析起来是有道理的。他说运动是 Simon 的最喜欢的东西，可能是相当于逛商店啊，逛商店啊，看电视啊，打游戏啊，运动啊，爬山啊等等相比 ，sports 是他的最爱。 对， 对吧？可能是， 所以就是运动类的东西是他的最爱。 对了，相当于看电影啊，是吧？玩什么密什么剧本杀呀之类的，运动却才是他的最爱。 OK， yeah， 这就是对啊。所以因为我们用 favorite， 所以前面应该用 is， 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 是啊。然后后边呢，他就告诉你说：“你看，我后面都列举出来了，又有网球，又有游泳，那这个我最爱的运动门就应该是 sports 了。” 对，那这个就变成两个东西了，所以就是用 are 会比较适合。 嗯，所以用逻辑也讲得通的啊。 嗯， 好，此处情况下肯定是用 is。啊，感觉我们成了初中课堂了哈。 嗯， 啊，好多初中的朋友们如果能听听这堂课应该是受益匪浅的，起码能够帮助你考试啊判断。 嗯， 第二题来自 Amanda。 嗯， 他说，老师您好，请问我想问一下这个单词花园这个词儿 garden， 这个 R 的卷舌音应该怎么正确发音呢？ OK， 这个就是一个你先发一个嘎咖喱的嘎，OK， 咖喱鸡肉饭的咖，或者 you know 咖喱牛肉、咖喱牛腩这个咖喱的咖， 嗯， 然后你再卷舌，所以是一个嘎，然后再来一个二，嘎儿，然后就这么简单。那要注意你的这个儿化音不要太，就是比如嘎儿这样，就是直接融成一个嘎儿的音，我们要有一个啊变成儿的一个过程，嘎儿，然后再来一个等。Garden， 好，嘎儿会发了，那 den 呢？它也不会发了。它这个音标发声门闭塞音应该怎么发？ 我不知道声门闭塞音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开始， 进入 过度的 复杂的那个概念了哈。 对，不用想那么多，是一个的，然后结尾呢，你的舌尖要顶上颚发 n， 真。就这么简单， 嗯， 所以你的开头和结尾呢，舌尖都是顶着上颚的，你有一个的，你有一个嗯，所以就是一个舌头抱下来直接顶上去的一个动作，等 garden。 这同学要是能发一下自己的语音倒也挺好的，老师可以纠正一下。 yeah， 其实这个词也 不算难词啊。 yeah， garden， yeah， garden， yeah。 啊， 嗯， 他可能是不太会发这个声，所谓的声门闭塞音，那你就先从这个单词掌握好吧，开始先把它学起来吧。 嗯， 好， 嗯， 第三个问题来自真知灼见同学，好吧，同学们，我们跟他一起来看看美剧啊。他看这个《查理成长日记》里边，他学到了第一季的第二集，其中啊有两个句子他特别不理解，也在词典上翻译呢查找不到答案。第一句话的情景啊，就是说孩子们呢把 Charlie 弄丢了。哥哥呢就非常紧张地说了一句话，他说 I was getting more monkey， 我变得更加的 monkey 了。 嗯哼， 中文的翻译是说我变得不知所措，我不理解这句英文的意思，老师可以给我讲解一下吗？ 嗯，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要靠语境的，所以那个我们现在你说的这个呢，光这么说我也反应不过来是个什么，你要跟着这个故事来理解的。有可能是一个笑点，有可能是故意把这个 monkey 理解成一个别的东西，比如一个孩子前面理解 monkey 是这个意思，然后后面就说错了，或者就是前面说过 monkey 是一个比较顽皮的动物，然后他就故意后面就利用前面学过的东西，这 N 种意思都有， 有可能是前面的梗。 对对，都有可能，反正就是一定不是有可能，是一定这样的。所以你要深入的了解，就是前面是在发生什么，而不是一句一句话的这样单独理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的。 哦， 那这个你说前面把 Charlie 弄丢了，我不知道他弄丢 Charlie 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 嗯 ，happening here， 甚至 Charlie 是什么 ？Right， 是那个猴子吗？是个娃娃吗？是他们的朋友吗 ？Right。 嗯， 这都不太确定，需要语境才能知道他的这个用法是为什么的。 就是说这句话里面我们唯一能肯定的就是 getting more 的意思，就是说变得越来越怎么样了，有一些如何如何的状态了，是不是？ 有可能，对，有可能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意思。可是它具体是 monkey 代表什么呢，就不确定了。 哎，那就是说口语中有时候确实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会用一个前面学到的梗来做后面一个句子当中某一个名词，或者是做一个笑点。 Yeah， 这个 sure， 对，嗯，会的，很常见。 嗯，那就说也没有这样的表达，就是 getting more monkey 是什么意思？没有一种固定的表达跟这个有关系？ 没有。 没有。 所以您其实也不能 确认，所以它肯定就是前面的一个东西。 哦，指 monkey 是指前面指代过或者出现过的一种意象，是吧 ？Yeah,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 beginning. 好的，那就是上文中肯定是提到的内容。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太确定是否是不知所措的含义了。 我们自己得看这个这本书 或者看这个 电影， 我们才能知道，才能判断。 对啊，对， 好， 对， 好了，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固定搭配了哈。 嗯， 哎，这个局的结尾的时候呢，哎 ，Charlie 找到了，之前孩子们为了隐瞒实情说的谎话都被妈妈发现了。妈妈总结说呀，做了坏事呢，就不要试图耍手段隐瞒。结果女儿 Teddy 就说。 Couldn't have said it better myself. 这句话中文翻译是我不可能总结的比妈妈更精辟了。哎呦，他说老师啊，这个否定啊，可真是把我给绕晕了，我不明白这句话呢。 Okay, 那你想 couldn't have said it better, right? Couldn't 就是无法 ，have said it 就是说的 better 更好。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直译翻译过来，对吧？无法说得更好，只是结尾加了一个 myself， 我自己。那你把它推到前面，就是我自己无法说得更好。就是妈妈刚说的这句话呢，我没法说得比她说得更，准确、更到位、更好听等等，看情况。可是也就是代表我十分同意妈妈刚说的话。妈妈说的真对。Right, couldn't have said it better myself， 就这个意思。 咱英文中啊有一个句型结构叫做 couldn't have done it better。 Sure, yeah。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动词随便改，就是无法就是做某一件事做得更好。 对，其实我们真正要记的就是这样一个句子 couldn't have done something better。不能把什么事儿呢做得更好了。 Yeah, 对。 英文中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习惯表达，它用一个比较级来代表最高级。就是说您说的这事儿啊，您做的这事儿啊已经是做到最好了，我这已经没法再做更好了。 Yeah, exactly. 对吧，它其实就是最高级的含义。 没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妈妈说的太好了，太对了，没有人能说的比他更好，更对，更精辟了。 也就是幸灾乐祸嘛，就是哥哥在被妈妈教训，然后女儿就在那边说对呀、对呀、说的真对，继续说。You know, it's the same thing. 嗨，我这还得解释一二呢，您都已经总结到五去了。 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 老师一看就看到了，说幸灾乐祸了，都看出来了。 幸灾乐祸嘛。 是，您这一看就看到事情的实质了哈。 Yeah. 我们还在讲解这表面的问题呢，是吧？老师一看就说不行，思想不对，思想有问题，是吧？表达太积极，思想有问题。 这个镜头很常见啊。We see this kind of thing all the time， 是吧？啊，在你的语境当中，你的语感中，你已经条件反射了，一说到这句话就是反语、讽刺、幸灾乐祸。 孩子之间的那些嘛， 小心机是吧？ 对，小心机， 小心机，小比较这些。好了，同学们提的问题也真是五花八门的哈，什么都有。我们一会儿读小学，一会儿读中学，一会儿读大学啊，一会儿读研究生。好了，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吧。今天我们也有知识点要讲解。今儿个发音的知识点呢，是要给大家说那个干脆停顿和摩擦音。所以大家大家要做好准备。今天这个文段呢也不是很长，我们首先一起来听听看吧。 Hi, I brought the camera for Emma's video. Oh, good. We had this idea to make a birthday video for Emma, and we'll give it to her when she's 18. Oh, cool. Wow, it's like a time capsule. Yeah. Oh, just think, she's going to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With friends who right now are just like babies. And they'll be living in a floating city that the humans built to escape the ant people. That's the hope. So is Emma awake yet? Oh, no, it's still nap time. But she'll be up soon. Where's Joey? I said it's still nap time. Hey, there's Uncle Joey. Hey, say something to Emma on her 18th birthday. 18, huh? Joey, no! 这个就是纯粹来那搞破坏的哈。 嗯哼，对。 Joey 就是来搞笑的。 Yep, that's his style. 那他的这个人物特色啊，和他这个人物 style 啊，我觉得设计的还是蛮成功的。他每一季里面只要说出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嗯，这就是他。 对，这就是 Joey， 他就只有这一种回复， 这种搭讪的方式啊， 嗯， 就没有别的了，就这么的简简单单啊，人畜无害，啊， 而且是刚睡醒就直接可以就反应过来，还挺厉害的。我刚睡醒的样子，什么东西都不行，可是 Joey 呢，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始就摆个 pose 就开始搭讪。 对啊，就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说明在生活中啊也没别的什么事儿啊，是天天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 就下意识的反应了这种啊。 yeah. 那 Lisa 陈同学说，这语气我都能想出他的表情了啊，是看表情可更精彩啊，他也不管啊，不管这个情况合不合适，哎， 对， 适不适合在这个情况下说。 嗯，也不管他 Emma 十八岁的时候，他自己都几岁了，这些都不管， 不管， 都不管， 说话不走脑子，反正只要说出来就行，很逗啊，全靠他撑起这场戏，嗯。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台词， OK， 所以我们 Ross 进门，他就说 ，Hey， I brought the camera for Emma's video。 对了，爸爸呢是非常兴奋的啊。 Yeah. 哎，他一进屋的时候呢，就告诉大家说：“瞧瞧啊，我已经把这个 camera， 我把录像机摄影机、 嗯， 都已经都带上了，来干嘛呢？ Yeah. 我们来 for Emma's video， 就是给 Emma 拍视频。 嗯，哎，我想问问恒恒老师，哎，就是你小的时候啊，就家人有没有给你，就是把那种你的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啊，都给他记录下来？ 有很多 是吧？ 啊哈， 主要是爸爸来做这事儿， yeah. 还是妈妈来做这事儿啊？ 我爸爸比较喜欢，他是喜欢拍照的。然后那视频呢，我有一个 I have an uncle who likes doing that。 叔叔 喜欢，然后， 啊， 对，就靠他们两个，好像就是拍所有的。 哦，那你这每个年龄段都有吗？比如说你出生的时候啊，50天、60天、30天，他们都会给你拍这些吗？ Oh my God, I don't think so. 可能没有那么多吧。 哦，我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会不会这样的会详细的去给你记录 ？No, that's too much. 我觉得可能这就有点过了。 但是， 毕竟我又不是第一个孩子 ，you know, I'm like，哦，我靠后好几位，所以可能到那个时候就拍一些该拍的，然后就够了。 就他们已经丧失了那个兴趣了， yeah, 是吧？ 我们已经对这哦，第一个啊，哦，现在拍一个，OK， 好好，对，吃蛋糕。应该就差不多， 他们已经玩到失去兴趣了。 对对，差不多。 好， 就 那再加上您的生日呢，也挺难得的，所以正好省事儿了，4年才拍一次。 Exactly， 就是 you know， 就哦，oh, it's not your birthday anyway。 Sorry， 明年吧。哦，明年也没有。 哦，Sorry， 正好省了好多事儿，一年就这一天啊。 我就是一个特别省事儿的孩子， 真的太省事儿了。从出生开始就为大家周围的人就节约了很多很多，真的。就你出生开始就为所有的人考虑，不给大家添麻烦。 Yep. 真的是神的孩子。 Yeah. 神的孩子。你看， You're welcome. 看看作为 Ross 这样的爸爸啊，他想给女儿录视频还是很高兴很积极的。 嗯，对，特别激动。 嗯， 然后也 you know, Emma 也不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可是他还是特别 you know， 哎，对，这一点倒是真不错哈。 啊，right, so， 也没有表现出好像厚此薄彼的那个意思。 Yeah，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也没有偏心偏爱，他还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对，是的。 嗯，好，他就进来了哈，屋子里布置的特别好，嗯，还有各种什么气球啊、泡泡啊、生日礼物啊，啊，反正挺可爱的。 然后 Rachel 就给大家解释，就拍什么视频，他就说 ：“Oh, good, good。”然后就给大家说 ：“We had this idea to make a birthday video for Emma。” 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主意。 嗯 啊 ，We had this idea， 我们有这样一想法， 嗯， 一主意，要干嘛呢？我们要来做一个生日视频给 Emma， for Emma，对。然后他就接着说 ，And we'll give it to her when she's 18。 当她18岁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视频啊交给她看。 就给大家看。 哎，我觉得美国人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美国人民挺浪漫的，他们很喜欢为他人呢、制造一些小惊喜。 啊，对，就是孩子家庭之间呢有很多这些的，对，的确是。 想必您也没有经历太多了。 我可能这边就比较就还行吧，可是朋友家他们就的确是这样的，然后会有那些就是每一年都要一起拍照，拍一张家庭的照。然后这个家庭的照片呢要做成一张卡片。然后圣诞节的时候要往外发给所有你认识的人。特别可爱。然后那个我朋友妈妈是自己做的，这个卡片是不是买的，是自己做的，然后会粘他们的这个，然后做一个小的 like a reindeer, like a Santa Claus,、一个小的雪人儿、然后里面还会给你专门写的，都是自己手工做出来的、特别暖。 是，同学们，我们在学老友记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从很多细节里感受到了美国的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哼哼老师的讲解，你比如说在家庭这一方面，我们虽然说觉得国外的人哈、他们独立性很强是吧，他们个人主义很强，但其实美国人啊、我个人觉得家庭观念也是非常重的，他们特别守护和呵护自己的家庭、特别在意自己的家庭成员，对自己家庭成员特别的暖心，经常给他们互相之间啊做惊喜啊 surprise 啊，这样的 party 那样的 party 派对呀、有的时候惊喜过头了就变成惊吓呀，但是也没问题、也是吧，吓得鸡飞狗跳的也没有问题，反正都是惊喜。 对，然后会有这种，就是会安排给孩子做这些。其实有一部分是觉得，因为孩子一定要学如何人跟人之间的交流，需要交朋友，需要跟朋友一起玩儿，需要跟朋友吵架，然后吵完架呢，要如何跟他们好，这些都是需要提早学的，所以都会有家人，比如安排 play dates。就是个玩约会，就是给孩子这样安排这些的，因为就是要从小开始学这些生活社会中的技巧，对吧？所以就是生日这些 party 之类的，就是父母们一起都会安排很多，是故意的，是故意这样的。 对，真的是有心去设计的。你看我们经常看的好多视频里啊，就是什么啊，一个父亲在请假说不行，这是我女儿的什么什么毕业礼，什么什么又是一个小活动、我必须得回去参加一个什么棒球比赛、我得亲眼去见证等等等等。 哦，对，那些也是，对，就是让孩子知道你支持他，这个也是应该要有的吧，应该还挺重要的。 对对对，是吧？所以这些也是美国的这些家庭文化啊，给我们留下的一种印象，是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你看，在这样的情景里头，Ross 跟 Rachel 呢，在孩子一岁生日里就扮演了一个称职的爸爸妈妈的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妈妈的一个形象。他们至少他们动脑筋去想了怎么去给他留一个有价值的礼物，有意思的礼物。 Yeah, 而且 就是一个独一无 二 的那种的。对， 而且你想，你要把它藏18年，那也挺需要， 好难啊。 对啊，不可能不让孩子看见。你看这个真的还挺难的，挺用心的啊。 就是这种礼物，就是会，就你可以感觉到人家有多么用心。他比那种就你可以花钱买到的东西都更好。 对，送礼真是门学问，所以你用不用心心里都知道。人们心里都知道。好，他就把这个主意给大家说了啊。 然后 Phoebe 呢就抓着这个点说 Oh cool, wow, it's like a time capsule。 他特开心，因为他特别面向未来的这么一个人，他这样他就可以去遐想了呀，对吧？他说这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什么是时间胶囊呢？ 时间胶囊你们应该也有玩过吧，就是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时间胶囊，一个 capsule, 就是它你把它打开里面可以放东西，它就长得像那个吃药的那种胶囊一样，里面可以放药，可是是铁的，特别大，然后有一个锁，然后你们会就比如今年是2021年，然后我们每一个学生要回家拿一个代表2021年的一个东西，然后带回来，然后我们都把它塞进去，然后会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一个 note, 然后说啊，你好，未来人，然后我们是哪一班的孩子，然后你好，然后就全部放进去，然后就埋在地里面，等以后的人可以把它挖起来找到。 哦哟，看来大家都很有那种留给未来一些什么东西的那种想法哈。 自己做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带孩子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exercise， 因为你会让这个孩子开始考虑到未来的东西，而且一个不同人的观点，包括那如果现在是我们这种人挖起来一个东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然后就是这种，就是会让你思维可以就是变得更大 一 点， 开阔 一 些。 Yeah, 好的 ，Yeah， 其实就相当于历史和历史之间的一种交流了啊 ，Yeah， 独特的历史时间点和历史时间点之间的一种连接和交流，挺有趣的。好，他就说那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喽。 对，然后 Ross 是 Ross 就说 Yeah， 对，就是这意思。终于有一个人懂了，真好。 好，菲比就开始想了。 然后菲比就继续说 ，OK， 他刚其实说完，朋友已经认可了，大家都开心，对不对？菲比继续说，他就说，哦 ，just think， she's gonna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哦，他马上就想到了未来呢，他会用一台还没有发明出来的电视机看这个视频。 对呀、啊，多有意思啊！ 还有什么呢？先把这段看完，我们再来说连读哈。With 什么呢？ 他就说with friends who right now are just like babies。 对了，而且他身边的那些朋友们呢，现在也都还是些小婴儿。 对呀、 啊， 都是宝宝们， 没毛病。 对啊，然后就好有意思啊！如果你想到这个以后的未来，然后就接着说、，and they'll be living in a floating city that the humans built to escape the ant people。 这个就发散的有点远了。啊，这个就有点远了。他说他们大家一起啊，都会住在一个人工建造的 floating city， 漂浮的城市里。 就是、对，飘在天空的城市。为了什么呢 ？The humans built to escape the ant people。 为了躲开蚁人。 对，我觉得差不多吧。他说的差不多，可能可以把蚁人改成那个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有可能， 然后应该就差不多了、 yeah. 就是肯定是为了躲避一种什么样的自然灾害或者是现象、 yep. 就不得不离开地面居住了， 就都是水了嘛。 There's nothing left, it's just water. You can just float in the sky. 也有可能未来世界这样下就打开我们的脑洞了、 mm-hmm. 这菲比的脑洞已经开始打开了，在他的观念里未来是有蚂蚁人的。 对啊，你觉得这个哦，好奇怪啊。No, maybe not. Maybe she's right. Think about it. 哎，我脑海中总是想象出来，等我们年纪大的时候，等哼哼老师头发白了都不能行动自如的时候，他和他的机器人在一起生活着，他的机器人在给他端茶送水，在给他喂药，在他的病房里照顾他，让他很开心、很高兴的那种。 Yeah, great, good. I wish I just had to deal with robots and no more people. 对，就没人，就是小机器，而机器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懂，非常的先进。 Yeah, 而且都特别长得特别可爱。 对。 Like Pikachus. 对。 Know, that'd be great. 周一像皮卡丘，周二像柯基。 Yeah, they all look, they look like little corgi dogs. 哎，真的，一说到未来，我们真的脑海里都可以展开这样的想象，是不是？好，来，我们开始看看今天这一句长长的连读。 OK, 好，这是比较长的一个，因为想大家有时间可以多练习练习，对吧？我们要放假的原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she's gonna be watching 这一段呢没有什么变化 ，OK， 就是 going to 发 gonna， 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不过语速会很快，因为这个句子长。我们一般呢是想要在一个一定的时间段呢，大概两秒钟可以把一句话说完，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人说话好快啊。有可能是他说的快，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句子的就是有的单词的数量呢有点多。如果我们说的太久呢，就时间拉得太长，你说到后面的时候前面的部分都已经忘了，所以我们就会压缩。所以这种就是特别简单的，比如 she's gonna be watching， 我们都会说得很快， she's gonna be watching， she's gonna be watching， 这个 she's gonna be 这段会非常快，然后 watching 是关键词，我们可以稍微放慢一点。She's going to be watching that. That 的特呢，我们得省略。Video 没有变化。 she's going to be watching that video. 然后后面呢是 on 跟 a 我们得连读 on a, 这个 TV 也没有变化 that hasn't 这个 that 跟 hasn't 要注意 that 的 t 呢连发到 hasn't 这个 h 的音大家可以听一下 that hasn't 这是一个弹舌音然后它是类似一个 t 可是特别弱特别快、that 因为你的这个顶舌的动作跟 h 的音会同时发出来 that hasn't OK that hasn't 的 t 呢、会省略因为我们要连读到 evenThat hasn't even been 跟 invented 要连读 been invented 那 invented 呢这个 t 的音会省略、这个我们也学过 nt 带一个元音我们就彻底的省 t 的音那就是 been invented 结尾的的省略 yet 的 t 也省略Invented yet? Been invented yet? 那这段话呢特别长，大家要注意。我们首先有哪一些重音？我们先听一下好吗 ？She's gonna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所以我们有 watching， 我们有 video， 我们有 TV， 然后有 invented 这四个词而已，会有重音。所以你们要注意，第一，他们要加重音；第二呢，你剩下的句子的这个节奏呢，要以这四段走。OK， 所以就是一个哒哒啊、一个你可以这么理解，有点像一个 waltz。OK， 就是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不是 waltz 吧 ？waltz 节奏不一样，可是就是有一个会走几步，然后有一个重音，走几步有一个重音，这两个的时间段呢，大概是一致的。我们再听一下 ，OK？ She's going to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所以你们听到最后面 that hasn't even been in, that hasn't even been in, 会说的比较快，然后比较连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音节的数量比较多，我们想要把它压缩一点，它的这个节奏呢，才跟前面部分说的节奏呢，不会拖太长。 嗯 ，OK。所以这个句子又长。实际发音的变化不多，可是它是有自己不一样的难度，是个节奏控制。 哎，老师刚才给我们演示的这个节奏就非常的流畅，听上去就非常的舒服。该高的地方高，该低的地方低，该快的地方快，该慢的地方慢，该重的地方重，该轻的地方轻。哎，如果你把这些点都注意到了，这个句子你也会说得非常的漂亮。从读音上来讲呢，好像连读方面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就是有些 t 比较多一些，一些 t 的连读省略，连读和省略连到下一个音上要稍微注意一些。其实这句话最重要的就是训练你的语言的节奏。 嗯哼， 我们下周去看一下到底有谁能够把这句话非常流畅的流利的和很自然的把它表述出来哈、再说一遍、四个重音 watching， 对，然后 video， 然后 TV， 然后 invented， 然后注意从 TV 到 invented 之间有好几个音节，有七个音节，剩下的重音前面的音节没那么多，可能就四个、三个，所以你到后面的时候呢，你要提高你的这个节奏。才能让他们这些重音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差不多一致。 嗯，好，老师再来读一下这个句子，我们听一下。 Okay. She's gonna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如果你要把这段画成两段的话，我觉得在 TV 那个地方稍微画一段，然后后面的又是一段。 可以， 也算是比较平衡的，觉得。 Yeah. 比较平衡的。Yeah. 如果想练习这一句话的同学请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打个一，我想看一下有多少同学愿意去挑战今天老师布置的这个长句子，他主要是不希望你们国庆节的时候太轻松、 yeah. 他考虑到了要过假期的人还是应该有个长句子练习一下、决心挑战的请打一，我们现在当场看有多少人愿意想挑战这个长句子。新老朋友啊，真的，短句对你们还有挑战吗？你们说说，你如果这长句你能把它练好的话，你这次又长功夫了啊！ 好，来，我们一起看下面的一句话吧。Ross 就说话了。 然后 Ross 呢的反应就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所以他就说一个 That's the hope， 就是这什么？ 就 是 这个，就希望，就希望这样啊。 啊，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最良好的一个结果。 啊，这就是我们的愿望，这就是我们的期待。 对，差不多。 好。 然后他就转头问 Rachel 呢，他就说 ：“So is Emma awake yet？” Awake 就是醒来。 嗯哼， 啊、 对，醒了没？ 哎，艾玛现在醒了没有？ 嗯哼。然后 Rachel 呢，就回答一个 ：“Oh no, it's still nap time。” 他说：“哦， But, 没有、嗯，现在还仍然是咱的午睡时间呢。 嗯、 啊 ，nap 午休时间、嗯、啊。 对， 恒恒老师睡午觉吗？应该不会吧？ 看情况吧、 哦， 累的时候会吧。 哦，是吗？ 嗯， 你觉得 最近学会了？ 哦，在中国学会的。 对， 你觉得睡午觉对下午的工作有帮助吗？ 还行吧，就那样，一样。” 就是学着玩是吧？有空就睡一下。 Yeah. 那你能睡着吗？午休 ？Not really。 你看，不太习惯。 就是会，就是也应该也会，因为时间会过去，然后我不记得中间发生了什么，可是也没有感觉到是一个醒过来然后特别累的那个状态，因为它毕竟也就是个20分钟的事儿。 哦， 嗯， 就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下下， 就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到底睡了没还是没有，然后就过了20分钟。 哦，可能还没有进入那种深度睡眠， yeah, 就是说， 简简单单的假装闭了下眼，就这样。 嗯，然后就是跟自己说，哎呀，就是装着嘛。然后可是有可能是真的就睡着了，也不确定。 是，但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睡觉也会这样，比如说你其实没有休息好的时候，你觉得你睡了觉，但是又觉得你没有睡。 Yeah。对，然后你眼睛一往旁边看一下闹钟啊，怎么就过了3个小时了呢？ 对， 然后对，就是那种感觉 哦，睡那对那种浅浅的睡眠哈、啊 yeah. 啊，这种午睡午休呢就叫 nap 啊，中国人民是有午休午睡的习惯的， yeah. 因为我们讲究养生啊，要睡子觉和午觉， yeah. 午觉呢正好是中午午时的这个觉，嗯， 对，好像有很多的那个 health benefits， 这对身体还挺好的， 是的。 嗯 嗯，是的， 是 的，休养阳气哈、 嗯。 好，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又是我们的第二句连读了。 我们 Rachel 就说 ，But she'll be up soon。 好，这个 up 指的是她会起来。 啊，对，会醒过来，会起床，很快 就 起床了。 她应该很快就起床了。好，为什么给我们选这句话做连读呢？ 因为它很简单，然后那个这个 up 的用法呢，没有见过学生用，所以我们来学一下好吧。 您是说用 up 来表醒来或起来是吗？ 嗯，对，然后它有 n 种意思，也可以代表比如轮到你啦，就看情况。 嗯， 所以我们来一起学，然后一起用，然后因为它简单呢，其实它就很难，因为它会说得很快。 好，看这有没有今天要教的知识点啊？ 嗯，好，这里我们有一个 but 的 t 呢，我们要省略，对不对、 嗯？ 那我们省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舌尖顶上颚的动作，那这就是一个干脆停顿。 嗯， 我们连发到虚的这个音，虚的这个虚，它就是一个摩擦音，所以我们就会导致一个小的爆破。那一个 t 加一个虚，就会变成什么呢？是一个去的音了。所以这个是 but she， 有一点一个去在开头，然后我们再融进去。主要的这个需要的虚的音 but she 那注意这不是七 OK 这是不是八七 OK 这是 but she 还是进入到一个纯摩擦音 OK but she 哦，那 she 后面我们加 L 的音，注意我们要顶舌尖发 O but she 那光说这一段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连读，然后变音，我们添加一个特的音进去，很多的学生可能就听不懂了，所以要练习自己能说听的时候就能听懂。But she'll be up， be 跟 up 中间我们要连读，所以会有一个 y 的音。be up， 你从这个 be 一张嘴呢，就会自然带这个 y 的音，这是一个添加音。be up 的 p 呢，我们也要省略，那这又是一个干脆停顿。嘴唇会合上 up 对不对？ 那这个停顿后呢，我们又连发到一个摩擦音，一个ps的音，那你折成和尚连发到一个摩擦音呢，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试一下，折成和尚，然后发一个ps的音，就会带一个ps的音。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省略一个爆破音，后面再加一个辅一个摩擦音，一般我们其实就是还是会保留这个爆破音，它只是会弱化很多而已。 所以这个是up soon，up开头就爆了一点p的音，可是特别弱，然后主要还是在发这个摩擦音up，对不对？还是有一个s的音，然后再来一个 soon，up soon， 这里是 but she'll be up soon，but she'll be up soon，OK。 前面有省略t，然后后面呢还有那个ch这个地方，还有呢后面的干脆停顿，省略p，省略p，然后后面还有一个s，对，所以这一句话中就见到两次这个发音技巧。看来这句话啊也不太简单。嗯，好，老师再来给我们读两遍吧，听一下。Okay. But she'll be upset soon. But she'll be up soon. 您刚才说这个 upset 是不是也有这种读法在里面？因为但也不算，因为它是一个词。 upset 也是一模一样的发音，它只是结尾 a 的有一个 e 的音，不是 e 是 a upset。 但它这里 up soon 是两个词，但是 upset 当然也读音也是差不多一样，读音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连读过去嘛。嗯，都是 ps 在一起，对，有一个。 对，好玩，好，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啊。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OK， 那好，那个 Emma 还没醒，然后 Ross 就问啊，And where's Joey？ 他就说，哎，那 Joey 在哪儿呢？对啊，就大家都在哪儿呢？我们要拍视频呢，对吧 ？Emma 还没醒，那行，那 Joey 呢？然后 Rachel 就回答一句，I said it's still nap time。我说了，现在还是午睡时间呢。 我不刚说了吗？现在是午睡时间吗？对，你别让我重复，他有点特别开始烦了。对呀，就这还有必要问吗？对呀，还有问几遍呢？不说了，午睡时间嘛。对，看来Joey跟小宝宝一样，都是需要午睡的。对，我们家Joey就是也需要午睡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句连读了。 这句话的点又在哪里呢？ 这个主要的是 I said it still 的这一段是练很多的舌尖的这个动作，是特别适合练习。好，练起来，练住了。那我们这个开头是 I，OK， 然后后面呢有一个 said it， 的音呢我们要用一个弹舌音 said it said it， 这个弹舌音大家多练习好吗？一定要非常就是滑。 非常流畅的直接弹到后面的呲的音，那呲的音大家也要注意，它一定要爆破，OK， 不能弱化成 is，这个两个音呢，单独发的时候学生都会已经有点难了，弹舌音够难，然后这个 its 的音很多学生都会不知不觉就弱化，你要连起来两个发的时候呢，就是又加了一层难度 ，said it said it， but I said it 对吧？那这个 its 的这个词音呢，你要一直持续 ，its， 因为 its 的这个词音跟 still 的词音呢，这两个 s 的音是连起来发的 ，OK，it's still，it's still，所以你看，我们有几个舌尖的这个练习的动作，我们有一个弹舌音的，我们有一个 t 爆破摩擦音 ，OK， 然后后面呢，直接连到一个 的 的音。 然后抱进去一个 L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发的，这个还挺难的，尤其是连起来一块儿。 I said it still，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有 nap time， 那 nap 的 p 呢，我们要省略，所以嘴唇会合上 nap。我们有学生可能刚进来，在开始学了不多久。 然后听到我们老说干脆停顿，我们可以先用 p 的音 ，p 的干脆停顿是最容易练的。na 你就持续这个 a 的音，然后嘴唇合上，你会感觉到就是这里就顶住了这个音。nap nap， 然后这就是一个停顿。 喝的音没有爆出来就对了。接下来我们就发 time。 那我希望就是我们下周呢，或者是下下周呢，就在考验大家就是听的时候呢，不要把 time 发成 time 好不好？ please OK please 我们发成他，然后再加一个一，他一，就比如他一个人I don't know 做的，他一个人做的这个蛋糕，他一 OK 他一，然后你听到一后呢才能合上嘴唇发嗯他一 OK， 不要发太 就这个词儿是最低要求啊，求求大家、这个词儿千万别发错了。 Yeah, 那整个句子就是 I said it's still nap time。 哎呀，这句话也挺难的，因为全是舌尖音的练习。 Yay！ 但老师就是会挑出来那些，你看这么短的句子吧，哈，一个段落吧，哈，挑了一个三句最难的话出来，哈。 Yep， 一个简单的。Have fun！ 祝大家国庆快乐啊 ！Have fun！ 啊，这个什么玩具都上场了哈，道具都上场了， yep， 有小道具了。 好，那同学们，你现在想好了吗？你这次是练第一句呢，还是第二句呢，还是第三句呢？给大家一分钟思考时间，把你的号码、号码牌啊，你的爱的号码牌打在直播间里啊，大家想看自己的情况啊，练习哪一句？每个人都来一句啊，别省，别那个偷懒了，课都听了。好，最后几句台词。 啊，然后结果就这么一说的时候，正好呢 ，Joey 就出现了 ，right， 就是在揉着眼睛的样子，对吧？ 迷迷糊糊的，没睡醒。 刚醒过来，没睡醒，对。然后 Ross 就说 ：“Hey， there's Uncle Joey， Joey 叔叔，这就是 Joey 叔叔。 ”Hey， Joey 叔叔终于出场了 啊！ 然后 Joey 就 Hey， 啊，他说：“哎，说点啥啊？说点啥 啊？”对 ，Ross 就说 ：“Hey， say something to Emma on her 18th birthday。” 哎，给我们的 Emma 的这个18岁生日说点啥呗？ 嗯，然后这个时候 Joey 就 18 哈， 他这个语调哈，哎呀，哈，Ross 马上就说 ：“Joey no，Joey no， 别，您可别了啊。” Joey 别 拿出了这看家本领啊，看家本领。好了，哎，剧情就是这样喽。我们来请老师来给我们读下三句很难的连读，我们 OK 再来听情景，回来纠音。 好的，第一个是 She's gonna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She's gonna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第二句，But she'll be up soon. But she'll be up soon. 第三句 I said it's still nap time. I said it's still nap time. 没了。 来，我们再听一遍情景，马上纠音。 Hi. I brought the camera for Emma's video. Oh, good. We had this idea to make a birthday video for Emma, and we'll give it to her when she's 18. Oh, cool. Wow, it's like a time capsule. Yeah. Oh, it's just...Think she's gonna be watching that video on a TV that has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with friends who right now are just like babies, and they'll be living in a floating city that the humans built to escape the ant people. That's the hope. So is Emma awake yet? Oh no, it's still nap time, but she'll be up soon. Where's Joey? I said it's still nap time. Well, hey, there's Uncle Joey. Hey, say something to Emma on her 18th birthday. 18, huh? Joey, no! 好了，回来纠音了啊，最后三分钟。 好，我们三句话，上周的三句话。第一句是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3 days. 第二句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第三句 It's the last you're going to hear from us. 第一句Captain Cook. It's the last you're going to hear from us. 挺好的，我们加一点重音好不好？现在说的太平了。 给你加要求了 ，Magnin. It's the last you're going to hear from us. 太一字一顿了。It's the last， 不能这样发音，你的嗓子要一直不断的震过去。 一直不断的震过去。 嗯。 圆圆。 It's the last you're going to hear from us. 挺好的 ，It's the last， 这个 the last， 为什么大家这边都要停呢？不要停 ，the last， the last， the last， the 后面带一个 L 的音 ，the last， ID，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prin 不要发 prin， 声音，它不是声音的音，它是 in。 嗯，丽丽。 Is the last you're gonna hear from us? It's the last， 就有点变成 it's last， 变成 it's na 的音了，然后 the 的音好像丢了。OK， 慢一点来，别着急，三个音节。 木林森。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three days. Couldn't 发的是 couldn't， 有点哭呜呜的音，噔噔，这些音都是横在嘴巴里面说的。你要张嘴，课上课的课，噔噔的音也要不要发噔噔嗯的音，它不是一个后鼻音。 晨晨。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three days. Get rid of you 这个。三个这四个音节的元音的都是有一点含在嘴巴里，要张嘴 get 不是 good、okay? 哎、对哈、啊，张开嘴嘛， 要张嘴 是说话嘛，是不是？ 嗯 Olivia， I can't afford to have principles。 principles 这个词 a 的音丢了。 汤圆 It's the last you're gonna hear from us。 perfect。 紫水晶， It's the last you're gonna hear from us. Last year, 要连发，不要 last year, last year 这样非常顿的感觉，要连发。 疯狂戴夫。 I couldn't get rid of you for three days. I 不是 I， 你不张嘴 I 这 I 要张嘴。 好，时间不多了啊，咱们课堂先纠正到这里，好不好 ？OK， 哎 好， 大家国庆节期间好好练习。 Yeah， 我们是很严格的纠音的啊。 Yeah， 好了，练住了，学住了哈，大家国庆快乐住了啊！感谢恒恒老师，我们课后花絮里再继续纠音，我们下次再见， okay， 拜拜。 拜。 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将首钢改造成冬奥场馆所产生的现状。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at the Olympics？ 为什么双双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百度江燕丹 is in 成都。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听听 FM。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